一颗博大的心，那愿天下。

泪，闪着光，追着风，流动着爱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广，充满期待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闪着光，追着风，流动着爱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广。

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集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万民情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潮去潮